说吧。 你们问他。 蓝采花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 哎呦，大队长啊！跳心要惊，铁锁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冷，账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哎呦呦，我的妈耶，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宋方姑娘，她在行凶。 是啥玩意儿？ 我这赶紧搜到快点搜 芳 啊，给我。 我那个小丫头骗子， 胡素芳， 你自己干的坏事，你还反倒冤枉别人，你冤枉我这好人呢，我都 死了。 你看看，你谁？

你先去吧。 好好好，你们谈啊，你们谈。 薛大爷，薛大爷， 认错人了吧你？ 啊，何支书，您吃点饭吧。 不，我吃过了。 你们坐着啊， 好， 坐着。 有才，来坐吧。 不，您坐吧。 坐吧，有才，来， 坐。 有才， 哎， 病好一点吗？ 吃了两副糖药，好多了。 家里边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 哦，没有了。 有困难就跟我说。 真没有。 有才，知道落后就是进步的开始啊！以后有困难就找我，

方强陈庄，一八字早已不在人民的手里，不说做了他们的一生春之中，对了你的去世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，也许是你不高兴，广庆啊为大昂贵通知我是一片真心。好的想一想吧。 对，我是得好好想一想，也许是我错了， 那也没准是你错了呢，这个事儿啊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。 好，只要你承认想就好啊。 喂，什么事？何书记，我看见陈广区鬼鬼祟祟的从陈有才他们家出来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 有问题？ 啊，大嫂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 何书记，今天有才回来就心神不定的，披着衣服就往外走。我问他去哪儿，他怎么也不告诉我呀。 何书记，这里边一定有鬼。 大嫂，有才的事包在我身上，你放心吧。你先回去。王玉，你马上组织民兵，乘一条船到黑嘴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 好。 王清啊，你冷静的考虑考虑。我有事先走了。 我的立场有问题了，我立场又有问题了。 广清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 睡觉睡觉，我也得睡得着啊。我 哟，你看看我才买的煤油这么会儿就让你给我点没了，真是 不行，我得上黑嘴看看去。 哎 呀，你去撒手吧。你 好景不长，心头耍地是两面三刀，可完进进城后明察暗访，抓住我有破绽不可轻饶，烧仓库围上宫反楼马脚，恨之恨臣有才两面东挑，倘若是他把实话说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荣耀，怕小诸葛要荣耀，夜间才有才，有才，有才，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 随，鬼门关不。 是黑翠，英雄汉。

thank you.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神经遥遥，心中思谁谁 刚才是董柯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爸爸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能生愿，还也欲到此。 木下云呀，陆羽在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寄老家，谁要许多一年真带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带我杀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